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唉，又塞车，有排等。 上网听下 My Radio 节目，啲时间咪唔嘥咯。 咦，系、哦，今个月月费都未交添。 使几耐啊？而家用部电话上网，用 PayPal 加埋佢啦。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最详尽嘅新马资讯，带你看尽世界马坛，论尽马圈天南地北，马场 USB。节目主持人尤达辣辣，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马场 USB 啦。咁啊，嗱，头先我哋讲咗嗰两场一哩同埋香港杯预赛啦。咁我哋而家咧就讲埋嗰场短途嘅预赛，因为今次咧头先啦，头先大家见到大印银纸就阿苏铭伦就专登咧，其实今次苏铭伦咧即系专登系骑阿潘生两只马，其实同埋最主要咧就系骑只大运财。咁、我哋不如去去片，一路去片一路讲。 短途锦标， 短途锦标。 嗱，呢一场马其实咧，就好似我哋上个礼拜，我礼拜五做节目讲幸福指数咧，会攞呢一场马咧，攞嚟试嗰个放头啊。因为我哋初初度呢一场马嗰阵，咦，冇咗阿洪金宝嗰只马松山宝喺度，咦，冇人放噶，又冇咗有型格喺度，即系冇两少咗两只马喺度放，咁结果真系俾我讲中咗啦，幸福指数佢真系我呢场可以试嗰个放头啦，而且仲要放到好快添啦。我想问一样嘢，师兄，以你嘅印象记得咧，如果头两段放到45秒1几咧，沙田电早1200，其实系咪近十年好少见噶？其实 都系噶，即系。好少可放到前面咁快，仲可以捱到尾。 所以大运财呢，嗱，你真系嗱呢场苏铭伦就跑得好啦，知道你咁快就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系咁样嚟杀你。咁本身大运财大家都知道，无论佢跑一里又好，跑千二又好咧，佢都系一只好。即系点讲咧？佢用乜嘢跑法都得嘅，放头又得，后追亦都会追到俾你睇。 你睇下佢爆一爆就一推咁，已经过晒后 面。咁当然啦，佢亦都受惠于呢个快步速啦，咁亦都好正路嘅。咁天狗同埋嗰只一步咧，虽然受惠于一个好快嘅步速，但系都追唔到咧。咁其实亦都好明显显示到个级数系有分别。我哋不如先睇短途锦标嗰张 段速， 嗰张段速表，行到圈咗噶啦，45秒17，因为。好少见嘅，我自己印象记得咧，就算跑泥地啊，都好少话放到45秒17。你而家系放23秒36、21秒18，咁其实告东尼 21秒81， 21秒81，咁告东尼就我哋就话啦，唉，真系我呢场我嚟试咗个放头，咁你觉得试成点啊？ 我觉得就嗱，如果佢唔系排个十一档嘅话咧，因为早段真系，我觉得佢即系之所以末段立咗少少咧，就系因为佢个十一档要抢埋栏喺前面。试啊嘛，咁但系起码佢做到头嗰两段系咁样嘅段速咧，即系咧，佢都后边都仲可以顶住只新力风啊嗰啲啦，咁所以我觉得呢次咧，其实个应该告东尼应该都觉得满意嘅，对于呢个试， 因为佢大概系8-9成马嘅， 系啊， 嗱，我哋还记得咧，告东尼咧谷马去跑国际赛或者跑大赛咧，佢谷得好准嘅。嗱，上年嘅美丽大师跑经典一里之前咧，佢之前嗰两场马都跑得唔好。好明显佢系有心，可能跟住试啲嘢啊咁样，跟住去到经典一里赛10倍就赢啦。嗱，幸福指数亦都系嘅，仲有一样嘢，大家仲记唔记得晚年嘅精英大师啊？ 系啊， 佢输俾奇彩嗰场，其实告东尼就系好擅长去将嗰一段谷到最行，咁跟住就杀呢个国际赛咁样嘅。阿师兄，咁你点睇咧？其实呢一场 嗱，咁啊，大运财唔使讲啦，咁做足即系做翻佢自己嘢啫。咁啊，所以即系咧，因为你其实你冇咗只有型格咧。咁我覺得咧，其實今即係頭先你第一節都講過下啦。咁即係其實我估計，即係嗰個短途錦標嘅主隊希望咧，都係一二呢對馬咯。 其实是的， 都是一二这对马，因为你很明显看到呢新力峰他今次其实升呢嚟跑呢其实都跑得唔错。但係我始终嘅怀疑始终都觉得佢呢再去到啲即係遇到啲外国外队马呢佢可能会有啲分嘢啦。咁你讲到后面嗰啲啦豪日就好明显呢场就完全係唔够级数啦。咁你都挨打啦。反而有一隻惊喜就係龙城勇将，咁可能佢前面早段放得好快，咁佢冲上嚟就人气可取。咁但係呢隻我估计都好难入选，但係呢隻马如果返返去跑返啲样榜赛 呢场係唔会加分嘅，我想强调。因为佢跑第六。 係啦，跑返啲样榜赛呢隻马呢应该都会值得再跟。咁跟住再睇啲积多福啦，咁积多福又系呢一场就 佢有少少佢跟死咗嘅， 我又唔係好知阿伟达想点啦。 因为佢好简单，你睇翻佢系跟住个第二位噶嘛，喂，你放到45秒1几，你又不是什么好一级噶嘛，咁跟死咗咁唔系。 咁所以我就觉得咧，又要睇多铺啦，因为你学你话佢都系前面自己放干咗，咁后面都脚软啦，咁所以咧，其实你睇翻今次。即係嗰個到到正本戲咧，都係一二呢對馬咧，就主即係拱捍衞嗰個主隊希望。咁即係而家暫時知道，即係外隊馬咁啊，日本嘅就真誠少女啦。咁可能就 三隻日本嚇，暫時 話有三隻馬啦。咁啊，即係幾乎肯定嗰只就係真誠少女啦。咁另外就同埋只櫻花福音啦， 同埋只蜜奇島嚇，三隻 蜜奇島。咁呢個咧嗱，即係都要睇翻下個禮拜三正式公布為準啦。咁所以咧，就啲我覺得就可能日本嗰方面咧。就會係有機會可以即係倒亂下啦嚇。 嗱，我咁睇嘅，嗱呢一場馬咧，莫雷拉我要讚佢嘅，試得只馬好準， 冇錯。 你諗下，放到45秒17，正常跑馬，如果我要搏一場馬，我點會前面放咁快呢？你可能好簡單啫嘛，你前面放翻慢0.5秒，我當你放45秒6几，或者我放46秒正。喂，其实可能已经入籍路可以爆到少少，佢可能已经顶得住只大运财。大运财呢就完全占咗个步速之利呢，咁所以佢跑得咁好嘅咁解。所以呢一场我自己呢都觉得呢幸福指数呢今季由佢复出第一场1000到佢跟住跑嗰人1200走去试嘢。呢场都仲系喺度试嘅时候呢，我绝对觉得幸福指数可以喺香港短途锦标反先返隻大运财。试到咁样啊，今日已经你睇咁高难度嘅段速返嚟都挨到第二。 今日佢都系个十一档啦，讲到嚟都系个，因为个十一档呢令佢早段呢真系用即系叫做。 但反而呢个十一档帮佢试到好多嘢出嚟。试 到好多嘢啦，所以其实正面嘅我觉得。Okay？ 咁同埋你哋講嘅新力峰，嗱，我哋都咁講啊，因為咧莫雷拉咧，你知啦，當紅炸子雞王牌騎師，佢其實有新力峰俾佢揀嘅，但佢好早已經放棄咗只新力峰啊。我諗莫雷拉自己跟住走去跑一個唔算同高東尼有好多合作嘅幸福指數，即係莫雷拉其實同高東尼都有幫襯，但係比較少啲嘅，通常都 嗱你睇翻，即係好籠統、好簡單講啫，即係高東尼同阿莫雷拉，今季為止未計今日啊，未計今日6次嘅啫， 咁 6次交手咧，嗱6次交手。就一個 win， 3个第3，2次落地，未計今日。 係啦，所以咧只幸福指數我都幾有把握。啊，當然咧睇咗抽幾多檔，但係我就算覺得佢就算喺香港短途錦標佢抽過14檔都唔緊，因為佢可以望空走啊嘛。 即係呢一場咪試到佢咯，係啦，試到佢。 基本上佢而家係試曬佢乜嘢跑法都跑到㗎啦，變咗就係、是。大運財佢兩場，佢今年季兩場跑得好嘅，都嗱佢輸布布有嗰場，佢其實都個步速都好快嘅，松山寶前面放得好快，佢都就受惠於快步速，呢場佢都受惠於個快步速嘅。嗱，好啦，去到香港短途錦標啦，個個都睇曬你大運財跑1200嗰個板斧嘅時候，你幸福指數係咪可以反先，同埋可以再將只馬再谷高啲？就所以我自己會咁睇嘅，第四名打後好明顯，因為佢佔咗個步速之利，而佢追上嚟，咁已經其實係個賺曬， 賺贏曬 啦，都贏唔到嘅時候，其實已經係有一個斷層喺度。其實所以就，但係新力峰其實都跑得好，因為佢都跟得急，之後佢都爆翻段23秒09，咁OK 嘅新力峰呢一場馬，所以其實你問我呢三隻馬咧， 我自己都是呢三隻馬其實就差不多，但我自己都會傾向，我覺得短途錦標幸福指數是可以幫港隊捍衛翻個短途錦標，不過希望抽翻個好啲嘅。 咁啊，講埋嗰只老黃忠啦，就是、天狗啦。咁今次佢即係。都走一段走勢啦，因為早段都好慢，你睇翻個頭段都24秒4幾，咁跟住中間已經快翻，跟住後面嗰兩段都好快，而佢個末段應該如果冇大家等一下，應該係末做咗最快末段嗰只嚟嘅。咁你即係只馬咧，其實已經慢慢翻嚟。咁當然，即係始終佢都已經係八歲啦。咁你得到呢啲咪老馬咧，就要鋪鋪睇嘅。咁但希望佢可以 keep 到個狀態咁啊。 希望佢可以咧跑得即叫做可以減多幾分咧，喺季尾跑嗰啲三級賽咧， 哇好難喎、啊！而家120多分你好難減喎、啊。 可能你始終有機會你跑嗰啲三級賽，咁、可能喺呢、這個減多四至五分啦，咁講啦，即可能輸遠啲啦咁樣。季尾咁五 都好難， 六月 因為都好難啊！如果你孭到減當你減貨當你減到120分留下咧，佢都要孭重磅。咁所以我覺得佢未必會傾向，可能咧大家即咧我有個。我自己有个感觉咧，就系咧，跑完场短途锦标，如果系入选嘅，即系应该入选都冇乜问题啦。如果佢跑完场短途锦标咧，可能只马都同大家讲拜拜。我自己咁嘅 感觉啦。好啦，我哋翻翻 好啦，咁啊翻翻嚟先。嗱，咁头先阿拉拉咧喺第一次都讲过啦，因为其实下个星期三咧，咁就即系马会就会正式公布嗰个国际赛嘅所有入选嘅马匹名单啦。咁今日香港就跑完嗰三场预赛啦，咁其实听日喺日本咧就会上演一场一里冠军赛，第32届嘅一里冠军赛。咁我哋未翻嚟，我哋未讲呢个之前咧，我哋去一条片先。先頭6番のモーリス追い詰めるバンセルヌモーリスバンセルヌモーリスバンセルヌ並んでゴールイン15番ピエロが追ってきて2番手先頭11番のアルビアーノ差し切ってゴールイン3歳ヒンバ11番アルビアーノ WJ 先頭アンシャル外から追い込んでくるイースラーボニータさらにはステファロン湘南パンダが追い込んでくるそしてプラレントも食い下がる ブルーダルは足を伸ばしてくるしかし先頭はレッツゴードンキレッツゴードンキレッツゴードンキだ通り ダノンシャークが迫ってきた3番手フランセッサ8番のヒエロがダノンシャークが通り大家啱啱睇完呢条片啦，咁就係听日嗰场一里冠军赛嘅一啲出赛马匹嘅预览啦。咁即係以往呢一场嘅一里冠军赛呢都係一个香港一里锦标日本代表嘅一场入选嘅好睇得好重要嘅赛事。反而安田呢就唔係咁重要，反而呢一场係比较紧要啲。好似去年咁隻碧海银沙咁就冇嚟到啦，咁终于就第二名嗰隻引以为荣。 上年日本就派咗四隻马嚟跑香港一里锦标嘅，我记得係。 冇错啦，咁都马海战术啦，咁但係最后都即係。 连大运财都赢唔到。 大运财都赢唔到啦。咁所以今次咧，你睇翻呢场赛事，但而家暂时嘅，你睇到头先嗰条片都有啲明微到啦，啊， 缩翻落去， 缩翻落去跑啦。咁仲有即系之前喺天王秋季天王想出现过嘅万千里啊，头先讲嘅明微到啊，跟住今年安田嘅盟主即系满诺时啦，咁啊 满诺时仲要 九休复出，仲要啊。强配莫亚吓，即系唔用川田啦，咁、用到莫亚，咁我阵间都会讲下佢嘅，咁仲有啲譬如话 機靈獵區啊，實際影響啊，就去完澳洲翻嚟。 仲有今年嘅櫻花賞冠軍 嗰只 Let's Go Donkey 啦， 係啦， 咁另外咧就仲有 仲有一隻叫 Santano Elan， 我就叫李健燈神啊，因為叫做。嗰只阿拉丁，冇錯。 咁佢咧就係富士，其實佢呢只馬好特別噶。佢今年咧雖然跑場三級賽咧，葉心杯咧佢跑第二咧，但係佢係僅僅輸俾只榮進之光。跟住咧佢跑嗰場富士錦標啊，跑第二，佢輸俾嗰只 Dandon Patini， 即係嗰只朝日杯兩歲賽， 舊年兩歲嗰只啦。 所以其實呢只馬係犀利嘅，要留意嘅。 咁其實仲有一啲馬咧，仲有一啲咧，譬如話喺澳洲翻嚟嘅，仲有一隻啦，東瀛明星啦。咁就舊年嘅碧海。銀沙啦，今年又進行衛冕啦。咁另外又仲有一隻咧，就係兩年前嘅高月上盟主啦，標誌名區啦。咁都一大堆呢啲都仲。跟住咧就滿諾時個馬主即係吉田太太，另外有一匹就叫做Albiano 啦，呢只真 係啊呢只馬我印象好深刻嘅，因為我嗰陣咧去睇我飛去日本啊睇安田咧，順便睇埋南關東象樹咧，佢突然之間以 NHK 一理賽亞軍嘅身份咧 就走去 跑南關東象樹，跟住浸瓜以一點好似係一點三倍嘅，我記得係，跟住浸瓜咗好多人嘅，我都有份輸錢嘅，我記得，所以我好印象。深刻嘅，咁但系佢翻翻去跑翻草地，跑翻天鹅锦标，佢又赢翻只引以为荣。 系啊，嗰场其实就赢得几出色。 嗰场咧，我又喺投注站睇嘅，我啊买引以为荣 win， 咁啊结果就两次都俾呢只马拖，呢只马真系累死我嘅，我成日喺度咁讲。 嗱咁同埋咧，今次咧，即系今次呢场赛事咧，就有四只，头先我讲咧有四只三岁马啦，咁就头先讲嗰只 Let's Go Donkey 啦，即系今年嘅樱花上盟主啦，嗰只 Albiano 啦，咁另外咧就仲有两匹嘅，咁分别咧就系喺呢个 NHK。嗰只叫 Charity Sky， 嗰只就系赢 NHK 一理赛嗰只马女啦。咁另外仲有一只就比较次啲，我就 嗰只好似唔系马女， 系 Charity Sky 系 马仔嚟噶，马仔嚟噶， 系马仔嚟嘅，唔好意思啊，系马仔嚟嘅。 我记得系马仔 系啦。咁就呢几只啦。咁所以你睇翻咧，今次咧其实好大机会咧，即系咧即系姑勿论嗰个嗰边只马赢先啦。咁啊个。通常三甲馬咧都好有機會咧，係會入選嗰個香港一里錦標。咁如果你問我，你問我點睇咧？就當然啦，仲有嗰隻引以為榮啦。其實引以為榮，我覺得咧，即係由舊年佢嚟香港。跑呢個一里錦標或者舊年嘅呢一場賽事，我都覺得呢隻馬都係好黑柴嘅，真係好黑嘅，即係啱啱即係其實上一次嘅天鵝錦標咧，已經係叫做 好好機會 度身訂度身訂做啦，都要俾只 Albiano 咧就偷咗去，咁啊後上不及啦，咁所以呢一場，但係咧就咁樣講啦，因為而家道滿來咧喺嗰個日本騎師榜咧係排緊第三位嘅，咁因為。榜首嘅福永又一就因为之前伤咗啦，咁就应该都好难复出，即係今年都好难会即係已经提早收列㗎啦。咁佢而家同阿护旗呢就争咗大概係九场头马到，即係今截至今日为止啦，争九场头马。咁因为呢个礼拜呢係跑埋礼拜一嘅，因为礼拜一係日本假期啦，咁所以呢个礼拜呢就六日一跑三日马。咁就对于道满来嚟讲呢，就呢个机会呢佢一定要趁呢几日呢就要尽量呢同阿護旗嗰個距離拉近，先至有機會咧就爭冠軍。 佢如果贏咗就第一個日本嘅外籍騎師攞日本嘅冠軍騎師啊。 係啦，咁另外同時間咧，嗱，今日為止咧，李慕華都已經上到第四位啦。咁所以咧，而家咧嗰個騎師榜咧就好吊鬼啦。福永又一擺緊榜首，第二就護旗歸泰。第三道滿來，第四李慕華，後面嗰啲我唔講啦。所以嚟緊即係咧，如果大家有睇開日本嘅賽事嘅朋友咧，一定要留意啊！呢幾個禮拜嗰個騎啲佢哋呢幾個人嘅演出啦，因為咧好大機會咧係要鬥到最後一個禮拜先至知道邊個係冠軍騎師。咁講翻呢一場馬啦，我自己咧都會係比較睇翻好隻滿諾時咧，因為咧今次佢即係阿掘宣行咧就掹到阿莫亞啦。咁莫亞咧。同佢試過嗰課最後試跑，接受官方訪問嘅時候咧，佢好輕描淡寫，即係平時莫亞你知見佢做訪問咧，都係冇乜表情嘅。咁但係咧呢次佢睇到佢咧，佢唯一係講嘅一樣嘢咧，就係話咧個十六檔咧就係一個佢比較關注啲。咁但係如果論馬，因為之前佢點解會避咗個每日皇冠唔跑呢， 佢其實避咗兩次， 係啊，避咗兩次。 佢避先避每日皇冠，跟住再避嗰場富士錦標嘅。其實富士錦標 之前先係富士先嘅，咁因 為跑每日皇冠先嘅，跟住先跑富士錦標嘅。 咁因為點解佢會避咗佢咧？因為如果佢跑富士錦標咧，佢會比較咩重磅？ 每日皇冠咧，佢虽然系重磅，但系咧冇咁重。但系因为咧，佢之前咧只马咧，曾经个背有啲事啊，即系嗰啲肌肉咧，咁咧即系要佢要揾啲人帮佢推拿。 嗯。 咁即系推下推下咧，推翻松推翻松只马，咁所以咧就即系到而家呢铺咧，就等到阿莫阿尼咧就强配出。所以這場呢场咧，你都要睇翻咧。我其实都要睇几只马啦。就而家暂时嘅大热门咧就系明媚岛。咁次热门咧就系只满乐时，而第三热门咧就系隔夜嘅咧就系只引以为荣。第四热门咧就应该嗰只李健阿拉丁啦。 系啦， 系啦。咁所以咧我就大家咧到时咧要睇啦，就要睇呢几只马啦。咁当然我再都会睇，都会再留意埋嗰只碧海银沙啦，因为呢次碧海银沙咧就用翻岩田康成，咁所以咧呢场马咧都会系嚟围绕呢几只马跑，咁所以咧我就大家即系睇翻听日嘅即系如果大家可以上网睇就睇翻听日嘅日本。 其实咧都好希望咧日本咧一里咧新嗰批人可以，如果咧如果今次嘅一里冠军赛咧，如果仲系嗰啲碧海银沙引以为荣嗰啲赢咧，其实代表日本个一里咧系接唔到班， 都系接唔到班。 但系如果系满乐士啊，嗰只 LBNO 啊，或者嗰只Santono 阿拉丁， 系啦， 如果嗰啲赢咧，跟住嚟香港咧，我就会觉得有机会可以同一，虽然都未必够步步有跑，即系我 有得冚下啦。 我觉得我同埋尤其是如果满乐时呢场真系赢到咧，其实就证明咗一样嘢，佢已经有大树快车嗰个水准。如果佢嚟香港，跟住配个莫亚上去咧，呢场一里锦标就好睇啦。我 系啦，系啦，哇！我哋节目仲有唔系好多時間。 今日其实准备咗好多嘢，可能有啲嘢都讲唔到啊。跟住我哋要讲下只红色礼物。 系咁啊，只红色礼物咧，咁啊， 将出嗰张相啦。 喺今朝早咁啊，睇到个网上。 唔系呢张，唔系呢张， 下一张， 嗰张 系啦，呢只。咁啊，系啦，头先 唔系呢张 码头嗰张， 码头嗰张系啦。 咁就红色礼物咧，就今朝早就即系澳洲翻嚟嘅消息，就终于就离开咗啦， 唔得啦， 即系始终都救唔翻啦。 入码头嗰张相啊，系 唔系呢张？唔系呢张，之前嗰个 系啦。咁咧就都几可惜啦，一只都征战沙场嘅老黄忠，下街你都用咗。喂，你谂下佢唔系佢系一只阉马，都肯用咁多心机同咁多钱去救翻只马，但系最后都系唔得。咁比较真系比较惋惜嘅。 系啊，都咁啊，希望佢啊，真系安息啦。咁 好啦， 翻跟住咧就要讲埋 讲翻礼拜三， 礼拜三啦， 准备就绪，再一次打破呢个场地纪录，赢咗呢场一班1650，唔系我哋睇片啦。大家而家睇外栏白帽红衫嗰只就系 三号码， 就系准备就绪啦。嗱，好轻松嘅就系，因为呢场个步速都好快嘅，前面飞龙区啊嗰啲轻弹浅笑。其实呢一场马咧，蔡约翰咧嗰三只包围佢想偷鸡，但系都唔得， 唔得。 嗱，我自己咁睇嘅，准备就绪上年咧，佢斗川河万区斗嗰几场都要用边都要骑都要打嘅嗰只马都 去到你睇翻呢条片啱啱追到最后， 但系呢一场马咧 好轻松嘅啫， 即系话俾大家听，呢只准备就绪比上年更加进步，已经唔系上年嗰只准备就绪，今年系再高一个层次。即系有阵时嗱，佢今次咧，佢再将个场地纪录再推快咗1分36秒 几。 我谂喺香港最后即系未来十年啦，我讲紧啦。都未必有機會破到呢個紀錄，即係衰啲。 都好睇呢場馬，佢真係跑得好出色啦。咁啊，即係如原定計劃啦，咁就去中京啦。 而家咧，啲人有個花名，我有啲朋友叫 Hong Kong Fair 王，叫香港法老啊。咁大家都係當然啦，級數就爭好遠啦。不過佢咁樣講，其實就我覺得都 OK 嘅。因為網上有啲人講先咁講，呢只叫香港法老，真係好犀利。佢跑嗰個1650。說實話，如果將嗰場冠軍杯嗰17隻日本馬搬咗嚟香港跑1800咧，咁準備就緒應該都贏嘅。如果搬咁，但係今次佢面對個挑戰咧，說實話。是大的，因为第一样嘢我哋都讲过，日本嗰个泥地是好松好松啊，好似跑沙滩咁样。中央好啲嘅，其实中央就已经冇咁松， 中央都冇咁松，但係都已经好松。 但係你去到大佢又未去到地方嗰隻咁样， 地方就更松。 係啦，咁呢啱啱日本呢亦都公布咗，本来其实有八隻马报咗名跑呢、這个。 係啊，而家全部都唔去啊。 係啦， 係得返隻准备就绪，得一隻外队马就跑嗰场日本冠军杯啦，即係我都要叫返日本杯泥地赛，因为叫惯咗啊。 係啦，咁呢 其实对咧，佢会对到啲咩马咧？就系、是、上年杜拜世界杯跑第四嘅北港 火山啦。 但北港火山咧，啱啱跑嗰场 JBC 咧，就跑得好差嘅。其实就可能恒英明佢又跑得唔好。 唔系嗱，你我记得你嗰阵系咁讲啦，即系你嗰日喺现场咧，咁、你睇翻话翻俾我听咧，就话只马即系都仲有啲肥态。 系啊， 咁但系咁啊有啲肥态，同埋早段呢只早段咧，阿恒英明咧系战略上咧系错误咗嘅。即系冇跟前到啊！ 佢仲要俾只马向出边斗后， 冇错啦。咁所以咧，所以变咗咧，嗰场马咧就即系你当即系当佢热身又好咩都好啦。 咁仲有咧就嗰只 Cobalt Witch， 即系个二月锦标冠军， 即系阿风水佬，阿风水佬嗰只。 JB 同埋今年嘅 JBC Classic 冠军啦， 阿风水佬 同埋嗰只亚军都会嚟嘅。嗰只亚军我好中意嘅，但我一时唔记得咗叫咩名，因为冇资料喺度。但我好有印象就系佢可以喺当日大井嗰个泥地喺第十位咁样冲上嘅，咁呢啲咧就变咗就系话佢赚嗰个，咁同埋仲有一只日本嘅泥地马后叫 San Vista， 不过今年咧佢就俾我嗰只爱区啊叫 White Fugger， 成只黑船咁样嘅嗰只马女，嗰只黑船嘅女，咁但系嗰只马女就唔跑，咁但系嗰只 San Vista 就会跑嘅。咁另外亦都有一只今年新崛起嘅，就系今年日本杯泥地打比嘅冠军，啱啱赢咗场武藏野锦标， 系 一时我又系唔记得咗嗰个名叫咩， 我哋下次话翻俾大家听。 但系嗰只咧就系今年新崛起嘅，又系今年新崛起嘅三岁泥地，再加埋嗰啲金巴路。啊，嗰啲大家见过嗰啲对手其实系好强， 好强。但系都，但系咧，头先我始终觉得咧，即系如果睇翻佢今次呢场马，即系嗰、那个佢嗰个一定系即系作十足状态去跑。始终我都觉得咧，都系啦，因为嗰、个地系先至，我觉得个对手之余啊，其实个地先至系佢最大嘅对手。咁啊，睇下到 佢克服到个地咧，我就觉得有三甲嘅。 如果佢一拍即系习惯到个地，佢觉得 OK 嘅话咧，即系。我一個人咧，咁啊應該咧只馬係有得揸。 咁啦，時間都差唔多，不過我成一樣嘢，跑日本杯嗰場冠軍杯之前咧，我哋應該有準備就水神操片，到時就知佢 冇錯 啦，地試考試成點啦。 咁啊，另外啦，咁啊時間都差唔多啦，咁下一節翻嚟咧，其實咧就我哋就會播埋我同阿心月喺遊達會客室嘅第二節嘅訪第二 part 嘅訪問啦。咁你除此之外咧，咁聽日大家 記得投票， 記得去投票。 好簡單，個理論就係、是。不投泛民，不投建制，本土 有本土投本土， 系啦， 冇本土咁啊点啊？ 咁啊投你都要履行你嗰个公民责任，就系、是、张白票。 总之系投票啦，总之系你中意投白票又好，投废票又好，总之就一定要去投票。 系啦， 咁啊记得。仲有呢、這个仲有距离月尾啊，仲有几日啫。咁希望大家咧就继续交月费支持我哋。咁我哋下一次翻嚟游达会客室再见，拜拜。 拜拜。